你好，我是徐文浩。今天呢，我要和你分享的是函数调用为什么会发生 Stack Overflow。在开发软件的过程中呢，我们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错误。如果你用 Google 搜索过出错信息，那你多少都应该访问过 Stack Overflow 这个网站。作为全世界最大的程序员问答网站呢， Stack Overflow 的名字就在来自于一个很常见的报错，叫做站溢出。那今天呢，我们就从函数的调用开始，讲讲函数间的相互调用，在计算机指令层面是怎么实现的，以及什么情况下会发生站溢出这个错误。首先呢，我们来看一看为什么我们需要程序栈呢？和前面几讲一样，我们还是从一个非常简单的 C 程序 functionExample.c 看起，你可以在文稿中查看这个程序。这个程序呢，定义了一个简单的函数 add， 接受两个参数 A 和 B， 返回值呢就是 A 加 B。而我们在 main 函数里呢，则定义了两个变量 x 和 y， 然后通过这调用这个 add 的函数来计算 u 等于 x 加 y， 然后呢，最后可以把 u 的数值打出来。那我们把这个程序编译之后呢，用 object dump 把它 dump 出来，我们来看一看对应的汇编代码。那可以看出来，在这段代码里面呢， main 函数和上一节我们讲的程序执行区别并不大，它主要是把 jump 指令换成了函数调用的 call 指令。call 指令后面跟着的呢，仍然是跳转后的程序地址。这些你理解起来呢，应该不成问题。那我们下面来看一个有意思的部分。我们先来看 add 的函数，可以看到呢 ，add 的函数编译之后，代码先执行了一条 push 指令和一条 move 指令，在函数执行结束的时候呢，又执行了一条 pop 指令和一条 return 指令。这四条指令的执行呢，其实就是在进行我们接下来要讲的压栈和出栈的操作。你有没有发现？函数调用呢，和上一节我们讲的 if else 和 for while 循环有点像，它们两个呢都是在原来顺序执行的指令过程里面执行了一个内存地址的跳转指令，让指令从原来顺序执行的过程里跳开了，从新的跳转后的位置开始执行。但是呢，这两个跳转有一个区别， if else 和 for while 的跳转呢是跳转了它就不再回来了，就在跳转后的新地址呢开始顺序的去执行指令了。就好像徐志摩在《再别康桥》里面写的，叫做我挥一挥衣袖呢，不带走一片云彩，继续开始新生活了。而函数调用的跳转呢，在对应的函数指令执行完成之后，还要再回到函数调用的地方，继续执行 call 之后的指令。就好像贺知章在《回乡偶书》里面写的那样，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那不管走多远，最终还是要再回来的。那我们有没有办法可以用一个不跳转回到原来开始的办法来实现函数的调用呢？直觉上呢，好像可能有一个解决办法，我们可以把调用的函数指令直接插入在调用函数的地方，替换掉对应的 call 指令，然后在编译器编译代码的时候，直接就把函数调用变成对应的指令替换了。不过呢，仔细琢磨一下，你会发现这个方法呢其实是有点问题的。那因为如果我们用一个函数 A 去调用了一个函数 B， 然后函数 B 呢再调用回函数 A，我们就得面临在 A 里面插入 B 的指令，然后再在 B 里面插入 A 的指令，这样反反复复就会产生无穷无尽的替换。那就好像呢，我们把两面镜子面对面的放在一块，任何一面镜子里呢都会看到无穷多面镜子。看来呢，把被调用函数的指令直接插入在调用处的办法呢是行不通了。那我们换一个思路，能不能把后面要跳回来执行的指令地址给记录下来呢？就像前面讲 PC 寄存器一样，我们可以专门设立一个程序调用寄存器来存储接下来要跳转回来执行的指令地址，等到函数执行调用结束，从这个寄存器里面去取出地址，再跳转到这个记录地址继续执行不就好了吗？但是呢，如果我们有多层的函数调用，那简单只记录一个地址也是不够的，我们在调用函数 A 之后， A 还可以调用函数 B 还能调用函数 C， 这样一层一层的调用呢，其实并没有数量上的限制。在所有的函数调用返回之前呢，每一次调用的返回地址都要记录下来，但是我们 CPU 里的寄存器的数量呢并没有那么多。那像我们一般使用的英特尔 i7 的 CPU 呢，只有16个64位寄存器，调用的层数一多呢就存不下了。最终呢，计算机科学家们找到了一个比单独记录跳转回来的地址更完善的办法，我们在内存里面呢开辟了一段空间，用栈这个后进先出的数据结构。那栈呢有点像一个乒乓球桶，每次程序调用函数之前呢，我们把调用返回后的地址写在一个乒乓球上，然后塞进这个球桶里。那这个操作呢就是我们日常说的压栈。如果函数执行完了呢，我们就从球桶里取出最上面的那个乒乓球， 那很显然呢，这个就叫做出站。拿到出站的乒乓球，找到上面的地址，把程序跳转回去，就回到了函数调用后的下一条指令了。如果 A 在执行完成之前又调用了函数 B， 那么在取出乒乓球之前呢，我们要往球筒里再塞一个乒乓球。而我们从球筒最上面去拿乒乓球的时候呢，拿的一定也是最近一次的，也就是最下面一层的函数调用完之后的地址。乒乓球筒的底部呢就是站底，最上面的乒乓球所在的位置呢，我们就叫它站顶。在真实的程序里面呢，压站的不只有函数调用完成后的返回地址。比如说函数 A 在调用函数 B 的时候需要传一些参数数据，这些参数数据呢就在寄存器不够用的时候呢，它也会被压到站里面。整个函数 A 所占用的所有的内存空间呢，就是函数 A 的站帧，叫做 stack frame。 那 frame 呢在中文里也有相框的意思呢，所以呢每次到这里呢，我们都有一种感觉，就是整个函数 A 需要的内存空间就像被这么一个相框给框了起来，然后再放到了站里面。而实际的程序站的布局呢，顶和底和我们的乒乓球筒呢是反过来的，底呢最在最上面，顶在最下面。这样的布局呢，是因为站底的内存地址是在一开始就固定的，而一层层压站之后呢，站顶的内存地址是在逐渐变小，而不是逐渐变大。对应上面函数 add 的汇编代码，我们可以来仔细看一看。main 函数调用 add 的函数的时候呢， add 函数的入口在0到1行， add 函数结束之后呢，在12到13行。add 函数的第0行呢，就是 push rbp 这个指令，这个呢就是在进行压站。这里的 rbp 呢又叫站帧指针，是一个存放了当前站帧位置的寄存器。push rbp 呢就是把之前调用函数的返回地址压到了站顶。接着呢第一行的一条命令 move rbp rsp 里呢，是把 rsp 这个站指针的值复制到 rbp 里，这样呢 rsp 始终会指向站顶。这个命令意味着呢 rbp 这个站帧指针指向的返回地址就变成了最新的站顶，也就是 add 函数的返回地址了。在函数 add 的执行完成之后呢，又分别会调用第12行的 pop rbp 来将当前的站顶出站，然后调用第13行的 return 指令，将程序的控制权返回到出站后的站顶，也就是 main 函数的返回地址了。好了，通过那么多篇幅去引入站，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有多少层的函数调用，或者在函数 A 里面去调用函数 B， 再在函数 B 里面调用 A， 这样的递归调用呢，我们都只需要去通过维持 RBP 和 ISP 这两个维护站顶所在地址的寄存器，就能管理好不同函数之间的跳转。不过呢，站的大小也是有限的，如果函数调用层数太多，我们往站里面呢压入它存不下的内容，程序在执行的过程中呢就会遇到站一出的错误，这就是大名鼎鼎的 stack overflow 了。要构造一个站一出的错误呢并不困难，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上面我们所说的 infinite mirror effect 的方式，让函数 A 调用自己，并且不设任何终止条件，这样一个无限的递归的程序呢，在不断的压站过程中呢，最终会把整个站空间占满，并遇上 stack overflow。 而除了无限递归，递归的层数过深，在站空间里面呢去创建非常占内存的变量，比方说去创建一个巨大的数组，这些情况呢都有可能给你带来 stack overflow。 那相信你了解了站在程序运行的过程中是怎么回事呢，未来在遇到 stack overflow 这个错误的时候呢，就不会完全没有方向了。前面呢我们提到过一个方法，把一个实际调用的函数产生的指令直接插入到调用它所在的位置，来替换掉对应的函数调用的指令。尽管这个通用的函数调用方法被我们否决了，但是如果我们背后调用的函数里呢没有去调用其他函数，这个方法呢其实还是可以行得通的。事实上呢，这就是一个常见的编译器去把我们的程序进行自动优化的场景，那我们通常叫它函数内联，也就是 inline function。 我们只要在用 GCC 去编译的时候加上对应的一个让编译器去自动优化的参数杠大 O， 那编译器就会在可行的情况下呢进行这样的指令替换。你可以点击文稿，我们来看这样一段代码。为了避免编译器优化掉太多的代码呢，我小小修改了一个 function example.c， 让参数 x 和 y 都变成了通过随机数去生成的，并且在代码的最后呢加上将 u 通过 printf 打印出来的语句。那上面的 function example inline.c 所对应编译出来的汇编代码呢，就没有把 add 的函数单独编译成一段指令，而是在调用 u 等于 add axy 的时候直接替换成了一个 add 的指令。那除了依靠编译器的自动优化，你还可以在定义函数的地方加上 inline 的关键字，来提示编译器对函数进行内联。内联带来的优化呢， 是 CPU 需要执行的指令数变小了啊，根据地址跳转的过程也不需要了，压站和出站的过程也就不用了。不过内联呢并不是没有代价的，内联意味着把可以复用的程序指令呢在调用它的地方完全展开了。如果一个函数呢在很多地方都被调用了，就会展开很多次，那整个程序占用的空间呢它其实也会变大。那这样没有调用其他函数只会被调用的函数呢，我们一般称之为叶子函数，或者呢有些语言里也叫叶子过程。这一节里呢我们讲了一个程序的函数间调用在 CPU 的指令层面是怎么执行的，其中一定需要你牢记的就是程序栈这个概念。我们可以方便的通过压栈和出栈的操作，使得程序呢在不同的函数调用过程中进行转移。而函数的内联和栈溢出，一个是我们可以常常选择优化的方案，另一个是我们常常会遇到的程序 bug。 而通过加入了程序栈呢，我们相当于在指令跳转的过程中加入了一个记忆的功能，能够在跳转处运行新的指令之后再回到跳出去的位置，能够实现更加丰富和灵活的指令执行的流程。那这个呢也为我们在程序开发的过程里面提供了函数这样一个抽象，使得我们在软件开发的过程中呢可以复用代码和指令，而不是只能粗暴的去复制和粘贴代码和指令。如果你还觉得不过瘾呢，可以仔细读一下深入理解计算机系统的第 3.7 小节过程，进一步去了解函数调用是怎么回事。另外呢我推荐你花一点时间通过搜索引擎搞清楚 functionExample.c 每一行汇编代码的定义，这个呢能够帮你进一步深入了解程序栈、栈帧、寄存器乃至于英特尔 CPU 的指令集。最后呢给你留一道思考题吧，在程序栈里面除了我们跳转前的指令地址之外，具体还要保留哪些信息才能让我们在函数调用完成之后跳转回到指令地址的时候呢能够继续执行完成函数调用之后的指令。你可以想一想也去查一查，然后在留言区里呢留下你的思考和答案，也欢迎你把今天的内容呢分享给你的朋友和他一起。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 5